欢迎到我他周报，我是杰德， 我是末日。 今天是2025年8月11日。 这里是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。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。 请多多来帮衬。应该是 commit cat 的，但结果是 delay 了一个礼拜。所以今礼拜是没有 commit cat 的。不知道为什么通常 commit cat 这个礼拜嘛。应该是一日嘛。不知道为什么前一日。 年度安排问题，可能是场地安排啊，那个问题。总之佢喺盂兰节前后噶啦，佢又冇好固定嘅。 但系就变咗就呢个礼拜非常之静啦，静到咧，即系 Win 飞嗰篇一件新闻，叫我放晒假。 唔系就系嗰站从来冇学到客教训嘅人嘅哀号咯。 咪又系咯，屌个个而家先开始话新刊交出嚟，心谂你不契弟啊！ 接下来嘅每日可以画十页稿嘅话，我应该可以完到稿嘅。 都系嗰句啦。 嗱，我唔系耻笑佢，我真系觉得好佩服佢，一日可以画十页稿，我好神奇咯。黐线，按边度搬嚟先搞掂咯。 所以我又嗰句啦，同人作家唔值得信任。 系我有入正剧啦吓，咁啊。 好啦，嗱，咁想讲一单其实唔系太好消息嚟嘅。咁就演员谷口贤治同埋声优平野绫就宣布离婚，咁就之前传出话家暴㗎啦，咁呢单嘢好唔意外，当初佢两个结婚，我第一个反应就係睇你结咗几耐。 全世界都唔睇好佢㗎嘛。 係啊，係有样睇㗎啦，先唔好讲家暴呢，因为家暴呢样嘢除非即时走去报警验伤，唔係嘅话呢即係口容被拗嘅。推你一下叫家暴，刮你一巴家暴，拳打脚踢又系家暴。咁究竟点乜嘢？ 诶，唔系，而家系讲紧闹老婆都算可以叫家暴嘅。而家 系啊， 语言暴力啊嘛。 所以冇讲嘅呢啲系，所以真系完全系佢有佢讲，咁就即管听下啦。咁既然有嗰个离婚啦，咁由佢咯。 除非闹上法庭啊，如果唔系我哋都唔会知。咁啊，两个指控互相指控啦，都系佢两个系互相指控对方家暴。咁调翻转讲，打交嘅一梗系两个人打噶啦。咁你还手算唔算家暴先？即有时系还手嗰个先系打对方更加伤噶嘛？嗱，我唔系讲佢哋两个啊，我讲一般论啊，因为我唔清楚佢哋两个屋企点样如何那样，我只系讲翻啲一般论嚟嘅啫。 所以就完全系，唉，随佢两个中意啦。反正大家冇，当初佢两个结婚就冇人期待，咁佢而家结婚亦都系觉得都系，哦，系咁噶啦。好，咁讲下新作消息先。首先就系来自深渊第二季。 终于见到啦，因为大家知道我哋喺度剪紧之前嘅新闻啊嘛，我不久前先啱啱剪完两年前嘅新闻，讲紧佢个新电影版将会可能会超越咗漫画嘅进度，毕竟阿土兵本身嘅身体唔好，连载进度系非常之缓慢且不定期啊嘛。之前我哋讲紧呢样嘢啦，咁而家就终于嚟到啦，两年之后，我哋两年前嘅新闻讲紧，而家话嗱制作咋？唔系而家播啊，26年先播，仲要冇讲明系春夏秋冬，即系难听讲句，2026年12月31号先上，你都出佢唔够账嘅。 系咯， 不过大家都明噶啦，呢啲生涯作品嚟噶啦，佢原作画得咁慢，咁所以佢之前都提啦，由啊土兵兄佢自己恰个大浪出嚟，等动画班去做，避免佢自己本身连载太慢啊，会卡住咗个进度，叫做既唔会话因为超过个进度变咗原创平衡世界之旅，亦都唔至于要你等太耐，即系某套延期延到我唔知点买机票嗰套嘢咧。咁佢呢度就最少就叫做 keep 住仲出到啦，即係你嘅黄金香已经系2022年嘅事嚟㗎啦，已经系正常呢，你而家再唔出嘢呢，即係一般讲五年啦，续作如果超过五年嘅话呢，真係乜都痛丢到淡晒㗎啦嘛，讲緊呢样嘢㗎嘛。 十几年都系啦，我五年啦，照实十几年。 咁人哋特别啦嘛，即係。我就系变咗黑粉嘅啦，真系系唔紧要啦。咁佢话真系而家就开始做，咁然后26年会出， 就睇住先啦。 不过咁就大家都明白嘅，人哋身体唔好，你逼都逼唔到佢啦。就系、是、如果随时出个大新闻，你日日出佢出咁交账添啊。咁啊， 好啦，跟住另一只就系阿尔尼事件簿动画化一只。 呢个系一个独立嘅推理游戏，个卖点除咗系啲人类系啊，即系吸血鬼啊、雪女啊嗰啲嗰类都市传说类嗰啲之外，就系嗰啲轻松搞笑、黑色幽默，跟住再加啲推理游戏咁样嘅一个独立游戏。原本系喺呢个 Game Magazine 上边连载，系啊，游戏有得连载嘅，咁啊，然后有整合版嘅，而家 Steam 上面有噶啦。咁呢套嘢去做动画化，咁啊，有少少题外俾用我啊，少少系因为正常。冇乜理由，冇乜机会去讲到呢样嘢，即系咧，独立游戏喺一般动画块咧就好少见嘅，但系喺 L 动画块咧，其实系好常见嘅一啲长青树嚟。 唔系咁啱好先，啱好诶咁好好快就喺度何况动画化直情真人化啦，咁八月尾上啦，义工和有一套八月出口。 啊，好唔系讲呢啲啊，讲紧 因为而家咧已经冇 L game 咁滞啦嘛，即系本格派嗰啲啊，即系9800 yen，然后出即系大 L game 嗰啲，已经好少见噶啦嘛。咁啲动画要改编要点样做咧？佢开始为一啲同人游戏走去动画化，然后做出嚟。而家大家知嗰个业界几咁贫穷噶啦，但系因为反正对面都系好细嘅，有机会动画化嘅，通常都会接受嘅。这个模式咯，而家系即系虽然我咁样讲，好似有少少听起嚟好似唔系咁好，但系系类似咁嘅模式咁。但系都唔一定低成本小制作嘅，咁睇一睇啦。咁虽然就睇画就已经系一个贫穷的味道噶啦，不过呢个年代大家明嘅啦。咁啊，将手睇下先啦。 硬贫穷都有啊，呢个算好啦。硬贫穷我都见过啊，一睇系官方嘅宣传画，觉得佢都睇唔掂嗰种嚟嘅。 不过因为系推理剧啦，所以两个媒体总有一个媒体你要系后睇一个会俾人虐他咗嘅，除非佢改编改到完全唔一样啦吓，咁都系个问题嚟噶。咁但系都系点都好啦，总之就系自己睇下系要玩原作先定系睇动画先啦，因为后者一定系会俾人虐他咗嘅，咁啊自己谂点噶啦吓。好啦，咁啊今个礼拜， 好啊，跟住咧就呢个礼拜都几大，算系唯一一单叫做花生新闻嚟嘅，咁又而家当头起啦，胆大党，咁咧。胆大党咧就喺第十八话，即系第二季啦，就揾咗个咩叫做夏亚时嘅演唱会，咁咧就唱咗个 Hunting Show， 咁咧基本上一睇就知道就玩咗 X Japan， 黐麻噶都知啦。 本来咧玩 X Japan 唔紧要份，咁大家就 Sony 啊嘛，但系重点就系、 我冇收到通知。 Yoshiki 话我唔完全知道、我又冇收到通知、咁最后当然啦，呢啲嘢讲真就系都系 Sony 代理嘅，咁你依系上呢句讲翻句搞就得噶啦，因为 Yoshiki 都话嘅。借咗几精良喎、 几样嘢啊！第一就系呢个年代，嗱边啲讲句，仲有人记得咧，都纯粹系作者老嘅咋。即系我好认真嘅，你而家十几廿岁嗰啲 X Japan 咩嚟噶？唔系同你讲笑噶啦，系呢个先唔讲先。第二就系咪完全冇通知咧？其实系通知漏咗本人咯，因为我肯定经纪人或者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系知道嘅，系有倾过嘅。问题就系唔记得通知本人。因为正常来讲就是 Sony 他自己内部，虽然都是 Sony 那边，都是 Sony 娱乐那边的嘛，他问 Sony 音乐那边跟着拿到授权，正常就是你经纪人公司跟艺人讲的嘛，不会这样跳过了中间的嘛，所以问题应该是在于经纪人那边，而不是 Sony 或者是 Animus 那边的问题的，这些很明显就是行政失误，很明显就 不是有的这些呢，简直就是现在的人是这样的，呢个先系万能解嘅， 咁啊，所以佢当下唔知道啊嘛，咁梗系发老皮噶啦，亦都唔系好老皮啊，即系喂，我冇通知到，大佬点解唔会通知我？咁啊，后边跟住啊嘛，跟住同经纪人话系啊，有咁嘅事，我哋俾咗授权佢啊。因为如果佢系就算系内部公司度啦，如果到时系真系冇倾冇剩嘅话咧，到时佢开火咧就会一定嘅更加有火力嘅，唔会咁样马上收声。 好尴尬啊！其实咧好小事嘅，通常呢啲咁咩，你讲句通常就得，通常得噶啦，呢啲嘢又系咩大不了嘅事？ 应该就系单声到嘅，但系问题是单声咗就净系单冇单声俾本人听咯，咁所以后边咪补飞咯，咁咪补翻咯，系啊，真系我哋倾好咗噶啦已经，咁跟住佢本人就当然系梗系唔会继续攻击啦，都系自己人嚟噶嘛，咁咪望下，而且 话呢啲好小事啫嘛，呢啲嘢讲真，呢啲恶搞，基本上甚至唔通又都系 理论上唔通知你都可以噶， 都出系啊系啊。佢又真係用你隻歌，只不過叫特白咯，叫惡搞啫嘛。咁如果講嚟睇，如果咁講嘅話，銀雲咪空得閒。銀雲 雖然銀雲都有唔少打，都係會通知聲，同埋有唔通知而後俾人搞嘅都有，但係法理上， 我好肯定啊，我絕對寫包單，佢一定冇通知個連房。死人云扑街嘢，屌佢恶搞啲嘢，如果即系逐个逐个通知话，好唔得掂啊佢。即系通常嚟讲就系通知人情，唔通知道理嚟嘅呢啲嘢系。 法理上咧呢种咁嘅戏房嘅话咧，属于合理使用，可以唔需要过问原作嘅情况下，甚至原作反对嘅情况下，所以法理上就真系冇嘅。但系呢度就未去到咁硬嘅，都系自己人啫嘛， 人情嘅啫嘛，纯粹系。 而且都其实都唔系做得好差，佢个 阿 Yoshiki 都话咯，呢做几正喎， 吓即系今时今日都再有人恶搞几个都算系唔错噶啦，咁样 呢啲嘢其实就咩啊？恶搞你就俾面你嘅啫，即系嗰个你阿爸话咁得个人恶搞你咩？ 就系、是、你够经典啊嘛，即系 系啊，你够经典， 同埋一个道歉再加啲彩虹屁拍几下，咁咪乜都顺晒啦，咁就好正常啫。 小事啫嘛，呢啲嘢好啦，咁讲下即系都算系富文嚟嘅。 是富文嚟嘅，草上飞 系啦， 马亮入边一期动画最后一位 即主角队啦，吓唔计啲老人角色，佢基本上系已经系非常之长命噶啦。我哋好耐之前啊，我哋好耐之前已经讲紧动画游戏都未出，入边中之人已经去咗七七八八了。嗰阵时好多年前啦，系讲呢个新闻嗰位都过咗身啦，已经讲紧。 系啊， 因为嗰个年代啊，即系九几年噶啦嘛，已经系讲紧廿几三十年噶啦。 嗯， 系，所以佢入边有唔少马已经过咗身噶啦，系啲比较长寿嗰啲先挨到落嚟。咁啊，佢应该系游戏主要角色入面最老的其中一个嚟嘅添，我印象中啊，唔系好肯定啊，即系跟住落嚟就应该已经系名做老头了。佢96年出世嘅，周顺辉系95年啊嘛，所以差唔多噶啦，马30岁咧已经系马岁嚟噶啦，已经系咁啊， 所以系真系安享天年啦呢啲嘢。 啊，咁样啊， 冇嘢讲噶啦，呢啲又系真系叫做马咁卅岁算，真系咁长命想点啊？ 咁啊，跟住落嚟就系一间上个礼拜已经发生咗，但系我唔记得报《Magical Mirai》，即系魔法少女未来。咁搞唔紧要，你搞喺商场顶楼都唔紧要，你为咗唔好骚扰到人，做啲特别措施，而个特别措施就系唔准用电梯。 黐线啊！听讲十楼嚟嘅。 如果你是四五层高嗰啲普通商场都还好少少，大佬九楼十楼搞 event， 然后唔准用电梯，虽然我都理解咁多人嗰阵时咧，你用电梯会好混乱都好咯。哇，真系呢啲真系考验真爱啊，大佬，即系边个拣呢个场啊？ 几好，多啲做运动系好事。 嗱，虽然理论上佢唔系要你一口气爬十楼楼梯，因为你要排队噶嘛，所以由地下排队排到上去十楼，所以咧你系好缓慢地一步一步慢慢咁上去。 咁又好烦哦，咁又唔系好咁又好唔辛苦嘅。 相对冇咁痛苦，但系都辛苦啊！你谂下，你如果你中间要去洗手间嘅话咧。唔好意思，淨係得五樓嗰個可以用。如果你喺九樓的時候要去洗手間咧，唔該你落四層，去完廁所上翻四層啦。 慣噶啦啲嘢，咁你排骨屎你一定係咁噶啦。 啊，都幾攞命噶，老老實實咁啊。 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好冇所謂，因為超喺日本排隊查親隊，我都係咁樣噶啦。邊一次係舒服噶？有句你冇質，你愛唔夠啫，純粹係。 仲要係講緊呢個天氣喎。即虽然嗰日唔系最热嗰日，但系呢期日本都系热喺度抽筋噶嘛，系讲紧可以去到40度噶，谂下， 唔系 双重打击啊，大佬！ 大家而家成日掘翻当年蒙面超人 Bad Hours 嗰个嘛，人工太阳嘅威胁啊嘛，38度嗰时，38度都好热啊，38度通常都系噶啦。 咁啊，顺便讲开啦，既然讲开就有一单咧，我唔知系法国定系边度咧，有条女走去 cosplay 名阿香，你知佢件嗰件咁嘅橡胶衫咧，系完全不透风噶嘛，佢喺嗰度。影咗一个钟头之后，成身唔系滴出汗啊，系一除鞋成杯水咁倒出嚟，一啲汗系佢唔透气噶嘛？ 哦，呢、这个就唔喂咁讲，你如果话你着金旗啊，碧蓝遮海啊，12游潜水啊，着嗰啲干潜水衣啊，即系潜水衣咧，完全防水嘅，里边可以着衫嗰啲咧，12游完水之后佢衫我除衫之后全身湿晒，咁一样道理啫嘛。你如果你着啲衫唔透汗嘅话。是坚辛苦坚热的，就算夏天都是，冬天都是的。 你水下面都没那么热了，大佬，人家在太阳底下晒了，你不要看小法国现在的阳光一样是这么恐怖，就是讲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呢，他们甚至是要派盐糖啊，那些加了盐的糖啊，补充盐分啊、 哦、 流汗流得太劲。我想到个会场会几咁重的肥宅汗味。即已经不是讲紧肥宅流汗特别多呢个问题，呢个你任何正常人都会流到四围都系啊！即系你谂下嗰个咁嘅成日30几度冇冷气咁样上楼睇法，焗卵到即系所以真系考验真爱啊！你唔救我嘅真系会出事嘅。虽然可能你救我都可能会中暑啦，咁呢个另一回事。 系 咯，即系咁啊，少少趣闻啦。反正我哋又唔使去啊，即系只能庆幸。 我只有个关啫，喺日本排队排亲队，我依咁嘅嘢，冬夏都系咁样噶啦。 所以我夏天唔去日本，你有冇见过我夏天去日本？ 我 重点系去日本唔紧要，你跑 event 就好容易会出现一啲地方冇冷气噶啦嘛。即系你平时去日本咧，都仲可以话我匿喺室内咯。即系你室户外行唔超过10分钟，咁其实都冇乜事嘅。跟住捐入去冷气，咁都冇问题嘅。即系有，我记得有便利店直情话，即系如果你热嘅话咧，入嚟唔紧要，唔买嘢都唔紧要，你入嚟纯粹凉冷气都冇所谓，你唔好中暑。即系日本仔独有嘅温柔啦，咁真系几攞命嘅。不过有时候再讲啦。咁样啊， 哇，跟住咧 就系、是、呢个东方方轮个相关啦。呢、这个台湾嗰边叫宇创国际集团，讲呢个名你一定冇听过嘅。前身系呢个台湾国川国际动漫，呢、这个名大家可能比较听过，嗯、就系、是。国川在台湾开的公司专做专门补习班，即是有少少似日本嗰啲专门职啊，嗰类真系教你画画啊，教你教做绘图啊，教你搞电脑啊，嗰啲咁嘅业界预备型专门学校啊，嚟台湾搞一档。咁啊，嗰阵时就同人哋合作噶，喺几年前，我而家先知，原来佢几年前已经系撤出咗啦，即系因为佢原本同人合作噶嘛，资金啊、股份嗰啲嘢全部过晒去，咁佢哋会继续做，所以就改咗名叫做宇创国际。咁佢哋喺冇耐之前无预警停业，咁啊，国川就撑翻出嚟话唔关我哋事，系佢呢个声明我先知当嘢接咗，先知佢撤出咗。本来合作嘅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同佢同国川有关咧，系好正常嘅事嚟嘅。不过佢而家就要讲翻清楚，嗱唔关我事啊，我退出咗噶啦，而家当嘢同我冇关啦，佢卷风不嬲运，佢卷到翻咯，唔好搵我嚟找数咁样。我只能讲台湾搞呢啲嘢基本上是死撚硬嘅。重点是台湾冇呢个业界啊，点解日本会有咁多？其实唔少噶，呢啲咩专门学校食，好多啲业界嘅人咧，点解系同学啊？因为系专门学校食噶嘛，就系、是、日本。 唔系，绝望先生最中意恶搞嘛，代代木 啊，即代代木，即基本上就好最捻出名。我哋年代入边，即系你见边度作画崩坏，你就睇一睇系咪代代木搞出嚟？咪、那、嗰个年代啦，而家好少啦。 因为好多，因为而家冇咁多啦，以前系。当动画公司唔够人啊，动画学校里搵啲学生出嚟做兼职啦。咦，学生又唔够料落，咁咪出现濑嘢咯。 本来咧搵佢哋咧就唔系问题嘅，问题就系、是、原本正常咧，就算搵到在校生都好啦，系搵最劲嗰啲。有啲人喺专门学校入边个年代啊，就已经表现到嗰啲绘画天赋啊，剩嗰啲嘢。你净系搵嗰扎人咧，其实冇问题嘅。不过问题就系有时你一赶起嚟咧，就唔问噶啦，就不问质素，系人有手据又话肯画。就俾噶啦嘛，总之就系台湾系冇呢方面嘅嘢，佢连动画代工都好少做咯。游戏系有少少游戏嘅嘢嘅，但系支撑唔到咁成间学校，所以国川最终都系撤退，咁剩翻落嚟个合作方咧都搞唔掂，要走人。咁啊，而家不过就为免债主搵到上门，咁啊，台湾国川嗰边就割咗先，冇搵我唔关我事，我迟早退去啦，咁样咯。好啦，跟住另一单都系国际新闻，几有趣，但系都唔系第一次噶啦。虽然印尼好似系第一次啊，印尼嗰边就民不聊生如何那样，我就唔讲咁多啦。总之就系而家又系提出就系攞呢个 One Piece 入边草帽团嗰个旗啊，去做标志，象征住佢哋嘅反抗精神，因为佢哋系不满军方嘅。因为One Piece 首先就系喺当地都几红啦，咁然后路飞佢哋系对抗海军噶嘛，咁啊象征住佢哋对军方嘅反抗。一个比较象征意义性啦，咁即系表个态咁解啫，同嗰啲咩加油啊嗰啲都差唔多意思嘅啫嘛。不过问题就一样噶啦，政府肯定唔会睇一样嘢可以接受噶啦。咁佢哋就开始拉人啊，成就国旗法。原因系因为咧，佢好多时会同国旗并列，而如果你同国旗并列嘅话咧，根据国旗法，印尼嘅国旗法唔系我哋嘅，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噶类似嘅情况。如果国旗要同其他旗帜组织嘅旗帜并列的话，国旗必须要系最大嗰张。即系香港都会有，如果你仔细留意一下，虽然有人犯噶，国旗区旗同时佢出现嘅话，国旗一定要大过区旗。香港国旗法都有类似嘅规定嘅，咁佢就话有啲人嘅旗系大过咗佢自己本身国旗，所以就用呢个嘢，其实借机拉人。因为调翻转讲，我摆到明就话不满政府，你觉得印尼政府系善类嚟嘅咩？即系。肯定要救你噶啦，不过揾到嗰度纯正理由咁解啫，几有趣咯。咁就即系攞动漫作品咯嚟作为反嘅抗争嘅符号。我哋都唔系第一次报啊，报过几次啊。之前系呢个哈姆太郎，我记得系泰国定系边度，总之都系东南亚嗰边嗰个机构啦。入边就系攞哈姆太郎作为反抗嘅啫，喺抗议现场喺度唱哈姆太郎，仲要系转圈圈嗰只咧嘅。啲东南亚好中意玩啲咁嘅嘢，咁啊，所以顺便提一提啦。咁样其实几啱河车啊，比哈姆太郎啱河车啊，最少阿路飞的确系反抗海军噶嘛，咁样啦，咁样啊。 好啦，跟住 就到本地消息啦， 就所谓叫做咩城市经济叫亚洲经都唔系亚洲经济嘅，黐卡哇经济。 你讲乜出咩夜经济啊？啲咩熊猫经济、低空经济，讲乜嘢都唔够人哋。 总之就黐卡哇经济， 迟到啦经济， 即系佢而家同呢个黐卡娃合作，好多地方都有啦。 哇，多到咧，我去老乜又见到黐卡娃，乜都黐卡娃。不过 OK 嘅，嗱，真嘅呢样嘢，我觉得咧坚系有用嘅，因为真系好多人咧系特走去食老乜啊，换餐你唔好理日本嗰边，而家又摄晒餐又话咩啊，即系食晒啲开心乐园餐，即系成日攞件清品，而成间包掉晒嗰啲咁嘅嘢就唔好理啦。呢啲就 之前黐卡娃嗰边搞到日本嗰边黐卡娃啊嘛。今次佢撲金網嗰邊，陣間再繼續講我哋講翻香港呢邊先因為佢其中一個活動咧，就係同地鐵嗰邊合作啊，每過一時佢個嘟一聲啊，全部轉咗黐扣啊，但係聽下就會變成就係遲到啦，遲到啦，遲到啦，你仲要明白喺地鐵高峰期嗰陣時，嗰個響聲幾咁恐怖噶啦，八九十部閘機同時不斷咁秒秒鐘有人過緊。谂下个声几咁恐怖，系传到去日本嗰边啊！直情系，因为就算佢哋有类似合作啊，都冇我哋咁恐怖嘅人流噶嘛。 不过唔好话，岔开少少啦。呢年几嘅时，香港政府咪搞紧嗰个城市经济嘅，啲人最初开始耻笑佢啊嘛。但系搞一半年咯，咦，又唔系真系太过离谱、啊，即系嗱，我觉得好比较保守啲啦。 嗱， 例如话系之前上个礼拜咁最大的城市就咩啊？哥伦波啦，亚斯劳类似啦。四五万人，跟住成个深城咪成个高层打爆咗咯，真系打系名副嘅打爆嗰只。你谂下，五万人突然间食完睇完波之后去食宵夜，成个高层坐满晒人。虽然你话一次半次，或者而家黐交啱咩间，但系喂啲嘢一路 keep 住搞 ，keep 住搞，搞下搞下啲人咁人流翻嚟噶啦。讲真，即系你唔系话嗰啲咩类固醇咁一拍下即刻有啦，慢慢搞下搞下，跟住系会起翻嘅。我咧系有啲起作用嘅。 咁话返两头啦，先讲体育园嗰度。主要系启德体育园呢个地方实在太过隔绝。一次半次系带唔起成个人流嘅。你最终你都要逼返出去九龙城嗰边。 唔系嗰度呢，因为其实体育园刻薄讲句，屌你咪起楼。因为嗰度其实啲楼一路起緊嘅。咁一路搞下搞下嗰头呢，其实就开始叫做你唔系期待佢一次半次，但慢慢搞下，但系 keep 住等啲人觉得就咩嚟香港搞 show 系有得搞嘅话，咁啲人咪嚟咯，系有得嘅。 呢个又唔系太担心，即系之前我哋讲另一个讲乜经济嗰阵时，其实都有提过嘅。官方搞咧十之八九，大部分都系获嘅，反而调翻转民间搞，之前系我哋讲嗰阵时就系叮当啊，嗰度成炸叮当喺嗰边摆出嚟啊，嗰阵时都啲人打卡嘅打卡，都玩得好开心噶。民间搞反而比较 work 咯，黐卡话呢边都系噶。同政府完全冇任何关系，但佢而家搞起嚟之后就成扎人去睇日本过嚟香港睇，佢哋日本嘅嘢嚟噶，大佬。啲日本仔系过嚟香港睇噶。 吓，呢啲嘢其实系有用嘅，坚有用噶。即系 虽然我觉得有一部分系应该系关九龙城寨事嘅，即系过嚟顺便玩埋咁样嘅啫。 咪你睇下导演小岛秀夫啊，大人咁样。嚟香港扫一大堆 Blu-ray 啊、DVD 咁样扫啲旧扫啲港产片，跟住佢又睇《九龙城寨》。喂，呢啲嘢系好宣传嚟噶，呢啲即系外伟大，即系香港政府话斋唱好香港故事，呢啲先有坚有用噶。你套戏点？ 虽然都系嗰句嗱，理论上咧应该系呢啲民间搞嗰啲咧，佢更加应该要配合佢啊。但系调翻转讲就系而家呢个香港政府，你咪搞人哋，等人哋自己搞已经好噶啦。 唔系。从来都系政府都冇配合，有人自己发，有人自己搞嗰个啦。政府通常政府搞咧就硬系搵一阵臭味，政府 有阵胶味喺度咯，即系只能讲 有胶味，一阵臭味咯。不过呢个算啦，总之就我咧呢单嘢系其实好蛇嘅， 即系叫几热闹下咯咁样啊。 好啦，跟住另一单啦， 翻翻去东北德文轮过啦。呢单就唔系啲咩好事啦，就呢、这个CWT。即是台湾的唐人志那边，还是女性向那边，男性向 FF 那边，大致这样理解啦。咁佢入场会有啲精品赠品，我想大家就算是香港你都收，应该收过类似嘅嘢㗎啦。即係入场嗰时佢会有少少啲咩 file 啊、线啊、明信片啊之类嘅嘢，少少礼物咁俾你㗎啦。咁嗰度通常就係搵唐人画师去画张嘢，然后印出嚟。一般嚟讲都冇乜事嘅，但係今次呢对象去屌啊，所以先出事咋。屌佢嗰个系暖月深空，女性向粤女游戏，唔想啊，唔讲太详细，总之就系嗰类型游戏啦，大家理解。不过好正常嘅CWT 啊嘛，女性向啊嘛，所以搵啲女性向嘅游戏去印证翻唔系问题。问题就系你冇得到授权，咁跟住对方就孖叉你，咁你100%揸唔住脚嘅。而且今次仲要系比较过分啲，因为平时咧我哋系入场咁啊跟埋送埋俾你，咁样就。 还好啦吓，相对嚟讲，我纯粹送嘢嘅啫嘛，唔涉及商业利益。咁但系今次咧，佢就系加钱送，唔可以叫送啦，你加钱可以再加个啲精品啊，咁就变成就系一个商业买卖，有钱，无论你个赚个钱回唔回收到成本都好，就相对嚟讲就系、是、就会变成就冇咁容易只眼开只眼闭啦、你真系卖变咗卖我件精品咯。卖我品牌的精品，同人都可以只眼开只眼闭啫，但你咁样去搞就抹叉佢，咁佢当然系出柜啦，因为 100% 你撑唔住脚噶嘛。就算调翻转讲，你就算唔赚钱，就算系同人嘅都好啦，其实对方一样可以屌你啊。不过大概就大家平时即系默契上地只眼开只眼闭嘅啫嘛。咁今次你加钱去换，佢话就话叫 VIP 什么 something like 嘅嘢啦，但系都其实等于系卖嘢嘅啫嘛。咁对方就唔忍你啦，就真系屌啦。咁其实咧。就仲有新世界狂欢另一只，我哋都好似提过两三次噶啦，都系台湾本土嘅粤女向嘅游戏啦。咁嗰边都系有一样情况啊，不过因为嗰边就可能再俾面多少少，定系或者如何啦，总之佢就冇出声屌嘅，所以就有少少道歉都有大细超。佢话未经授权唔用相关作品，造成呢个暖意心中嘅品牌嗰边嘅困扰同不安，我哋深表歉意。哦，你官方走出嚟屌就有道歉，隔篱嗰边呢新世界嘅人冇走去屌佢，咁佢同样定一份嘅公告入面就冇咗呢段。哦，即係新世界狂欢就冇困扰啦。即係呢个世界真係人善被人欺呀，真係你屌你有道歉，你唔屌佢就纯粹为观众道歉，为玩家道歉嘅啫。即係不过就算啦，先得 T 相对都冇咁多镬㗎啦，冇 FF 咁多镬，不过就呢啲咁嘅事呢，只能讲本来就已经系踩喺灰色地带，你几时俾人屌都唔出奇咁样。咁佢而家终于有人屌囉，係咁样。是咁样咯， 好佢啦，宇宙 ，OK， 好啦，跟住就系 我哋真正关心嗰部分，又系我哋呢头录完音嗰头出新出跟再打吊喇声， 连续剧嚟嘅，个礼拜有新消息。 上回讲到呢、這个 Mastercard 就话喂大佬我冇施压噶，我净系话唔准呢个非法作品噶咋，我点知佢哋所有啲嘢都出出嚟啊？咁跟住落嚟啊，朱本就唔捻忍啦。但朱本就话：喂，屌喇声！你唔单止拒绝沟通，即系仲要强制施压。总之就系我要你咁做就咁做，你 A 都冇得 A。呢个时候你同我讲唔关你事，即系都系嗰句，你行出嚟坦就准备俾人炸火嘅啫。即系因为调翻转呢样嘢真系特别难，特别唔忍得噶。你大石砸四下，砸完之后仲要话我边有砸你啫，你自愿嘅。呢个系会特别地火噶啦，大家应该有类似咁嘅经验噶啦。佢明明强迫咗你。强迫完之后就话阿奶你自愿噶你呢、这个下你真系会无名火气噶，真系会特别火噶，仲衰过佢就咁压你，系压你啊吹咩都冇咁嬲噶，即系佢所以而家朱本就好少出声，到而家都要行翻出嚟。嗱呢间嘢系你施压先搞成咁嘅咋，唔好将个镬射落到，因为调翻转，相对嚟讲我哋玩家冇咁攻击 Steam 咧嘅原因之一，都系因为。大家都知道是上卡公司施压的结果来的。如果去有人相信了 Mastercard 的说法他没有施压是 Steam 自我审查的话，那个责任就变了落了去 Steam 那边，朱本就很难忍了，这些东西不单止是条气问题，即是随时会调回转，如果玩家一个喂美食就攻击他的话，那就大人祸。因为隔离的档 ,ITCH 啊就有出现咁嘅情况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哋而家目前知道嘅就系佢哋要审查某啲内容，即系嗰啲强乜嘢啊、乱乜嘢啊、吹乜嘢啊嗰啲，全部唔俾啊嘛。但系佢系所有成年向嘅游戏全部都落晒架啊，虽然后屘跟进啦，再加翻少少，佢上架翻部分唔收钱的，即系同钱冇关嘅。虽然佢哋觉得 OK 就 OK 啦，即系因为其实。唔系好讲得过去嘅，不过佢哋因为本来就讲紧我哋系合作对象，唔准有乜乜乜乜乜。咁你话嗰嚿钱你冇，佢唔收钱，系咪就代表同你咩啊？不过总之佢话系啦吓，咁样去上架翻免费嘅嘢。其实有人屌过就系、是，喂，人哋针对嗰类型游戏，点解要下架晒所有？咁两样嘢，第一。佢唔似 Steam 咁有審查機制、，Steam 佢有翻咁大心上下，但有翻咁上下人去逐隻遊戲去審查，審查完之後先上架。咁啊，之前上架問題之前都提過幾次噶啦。咁問題佢可以咁樣做啫。人哋呢檔細雞嘢，佢嗰個檔嘢本身係好細嘅咋，就係佢上架遊戲非亂上市都係慢慢聲嘅，佢哋絕對冇咁嘅人手去做。 咁當然都冇發唔到呢個本啦。你要搞咁多嘢，點解 Steam 可以收你三成？其中一部分錢係俾咗呢度噶嘛。咁所以佢唯一辦法就係全部落架，冇辦法。咁當然唔係每一個人都理解呢樣嘢嘅。所以佢所有 R18 全部下架一样嘢系俾人屌嘅，一样都系，就系、是、类似嘅情况啦。Steam 如果唔出嚟澄清翻嘅话咧，其实随时俾 Master 将翻军中嘅镬射勾咗俾佢啦。咁个风向随时会改改噶嘛，所以佢而家行出嚟要同你讲，大佬系你搞咗嚟嘅，系你施压，你冇施忍完啦之后话咩啊？虽然我相信就系因为做嘢嗰班嗰、那个叫做合规部门同公关部门冇沟通。公关部门之前都冇好了解到嘅情况，或者系了解过大合规部门讲大话，好容易想象到有中间点样做呢啲咁懒大间公司咧。每个部门基本上都同独立王国嚟噶嘛，咁我哋沟通得唔好或者沟通错误，或者有人甚至有人有心误导，都有可能出现咁嘅状况嘅。咁调翻转讲，你心水够清都知道到底系边个人做嘅嘢啦。调翻转阿朱本唔通得闲食饱冇嘢做。去搞咁多嘢，去下架，去损害自己嘅利益，仲要花钱去请人去挑选去成，即系我点都谂唔到 Steam 有咩任何理由喺冇任何压力嘅状况之下，自己主动咁样做，肯定系有人做咗嘢。咁嗰、那个上次我哋讲到嗰个女团咧，切割咗食应员责任，即系又要切割嗰个食应员，记咗佢个名啊，是但啦。嗰、那个就话系因为Steam 嗰边唔应佢，所以佢先要直接搵信用卡公司嘅啫。即系讲到好自己好捻无辜咁。如果佢真系无辜嘅，唯一可能性就系、是、其实佢冇咁大影响力。我之前都提过啦，呢啲咁嘅跳梁小丑未必有咁大影响力噶。即系当然可能系对面反应大啦，咁但系唔一定关佢事，佢哋有份去做咩？但系呢个之前都讲过，唔讲咁多啦。咁佢而家就因为俾人屌得多，所以佢哋一日就行出嚟扮无辜啦吓，嗰个啲所谓嘅女权团体，我唔记得咗佢叫乜嘢，所以咁样叫佢哋啦。咁、笑到最后嘅一定系 Visa， 嘢就我做，镬就有啲人冲出嚟去承认责任。爽，即系我非常肯定话俾大家，虽然而家 Master 卡好捻高调，但系施压施得最大一定系 Visa， 我赌几大都得。但系佢而家就最聪明，佢哋嘅公关团体足够地聪明，就系叫我哋全部人收声，唔好出声，一句话都冇讲，私下都冇讲，乜鸠都冇讲。有人行出嚟坦，有女权团都行出嚟坦，有 Master 卡行出嚟坦，不知几爽，嘢就我做，镬就人哋咩？即系可以认清翻啦。虽然 Mascara 都唔系啲咩善女嚟噶啦，都系帮凶嚟噶啦。咁但系帮凶同元凶都系唔一样嘅。咁啊， 好啊，跟住啦，又系我哋最伟大嘅人出声啦。 不过你而家讲咧已经 too fucking 叻啦。我哋川王威武阿 Donald Trump 就同你讲，系签特啦，喺我哋讲呢一刻已经签咗啊，签咗行政命令，180日之内 ，Visa 卡同 Mascara， 因为呢两档系美国公司嚟嘅。要求佢两个停止对合法内容再进行审查，而家主要集中都系话合法内容嘅审查，因为佢哋嘅合规部门要对非法内容做审查系大家理解到嘅，但系而家讲紧就系佢将好多啲合法嘅都攞下去，咁佢讲嘅就系你施压去审查佢入边嘅题材，其实系触犯咗啲咩自由身份拉得嘅嘢啦。总之180日之内限制整改。所以点解啲上家公司都开始缩啦，有啲咩女权年代嗰啲都开始缩。有部分系一样嘢嘅。咁啊除咗啊要 Mas 去搞金流啊嗰啲嘢嘅压力之外，另一样就系、是美国政府本身都有压力。毕竟系民意嚟㗎嘛呢啲。调返转讲，因为而家我哋点解会企喺咁个叫道德高地上面，一部分原因就系、是、你审查还审查。非法嘅你咪非法咯，即系 massacre 咗个公法啦。你唔俾非法内容系唔会有人屌你。而家问题就系呢啲嘢内容合法嘅、到底佢有咩问题？你要打压佢，你完全冇攞唔出任何站得住脚嘅理由嘅。即系啲人咪咩咩咩鼓励性犯罪啊，乜乜七七嗰啲，你讲埋呢啲嘢就真系嘥鸠嘢啦。即系，同埋尤其是美国宪法修正案讲到明言论自由噶嘛，呢啲嘢亦都属于言论自由噶。你只要唔犯法，应该要俾人做噶噃。本来正常都是这样的嘛，咁你而家管人管到去到呢个地步，咁所以啊，东老春就当然系乘机接佢签个名，依份草案签个名，佢草案都唔系佢意嘅添嘛，签个名去做呢个嘢，绝对系轻而易举，对佢嚟讲亦都冇咩损失， 签名啫嘛。 虽然理论上系限制咗美国嘅公司，但系调翻转，我叫你唔好拒绝人哋嘅生意啫嘛，唔会有经济上嘅损失嘅。调翻转，好老实，而呢两档嘢 Visa Mastercard 其实亦都调翻转可以同你讲，嗱，而家讲到明系咁噶啦，我唔可以拒绝呢啲嘢啦，我哋唯有做多啲生意啦。 嗯、 你谂翻清楚 ，Visa 同 Mastercard 呢两档嘢，如果做埋呢扎生意，系唔会有蚀噶，佢赚多咗钱，唔需要咁多嘅合规部门。 嗯 其实对佢嚟讲咧，系有利而无害嘅，系主要系佢哋都系受到压力嘅。而家阿特朗普签咗呢个约之后，咁佢就可以同佢压力佢嘅，主要我估计都应该系啲资金，即系咩黑石啊嗰啲嘢啦嘅压力。嗱，政府讲到明唔准我咁做啊，你唔好再做自己夹夹啦。我都系嗰句，我相信呢两档嘢都唔系真心本身要做审查，对佢嚟讲系都系有害无利嘅，都系后面嘅资金压力。我哋之前两三个专题都提过呢单嘢噶啦，咁啊唔用都已经讲咗好多噶啦，咁啊，总之就系、是、呢次啊真系丞相风起了。你啲参议院嘅议案真系唔知道天荒地老，当好出一个行政命令。嗯、虽然佢提出咗半年180日嘅时限，不过老老实实，我觉得你三日就搞掂啦，你。因为你要做一件嘢是要花好多时间的，你要不做一件嘢呢是很快搞得掂的。不过就总之他都是要给回时间给人，咁啊给半年你限时整改，咁啊见到曙光啦，叫做真的有攞嘢啦，我老实咁啊。 都是村王，真是村王威武。好啦，最后呢就补一单消费消息。咁呢所有 Switch 2嘅玩家而家应该可以买到啦，因为而家不论是日本亚马逊或者用到巴士都好 ,1T 版的 MicroSD Express 卡就终于翻货啦。价钱都是 OK 的 ,40,000 日元，即是2000元左右。咁你有呢个需要嘅话是可以买到嘅，唔使等啦。但美国唔好入钱啦，美国而家仲系得5.12啫。 非 日本就 1T 啦。 呢、这个价钱我宁愿等囉，大佬有点意思。 但呢个价咪可讲真 ,1T 版真嘅5.12够嘅。因为就我以我自己用的经验来讲，512再加埋部主机的二目咧，700多G的话咧，一般的中度用量其实够嘅，同埋你铲咗 game 嘅话，有下载下载噶嘛，你冇人叫你即咁。 或者咁讲啦，如果你而家要买512嘅话，都可以考虑直上一 T， 唔会太蚀嘅。 512加九嚿水，最平九嚿。 唔系，就系讲紧呢样嘢咯，就系佢嘅容量 double， 价钱 double。咁我两张512梗系冇一张 T 咁好用噶嘛。 系 咯。所以如果你要买512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我都是讲紧你整张256去顶住先，到它再降落来的时候先再买张大的可能会理想少少咯。 是啊，因为现在256的话其实跌到是两嚿几岁的、非常抵玩的。 咁所以咪话睇你要唔要而家就一步到位咯。你知道一步到位呢啲嘢你要顶到咁上。咁总系要付出代价啊嘛， 同埋就系头一年 game 唔会多嘅话，你讲啲主机256加256512，其实已经挨到一年年咧两年噶啦，即系除非你要好多 game 玩，即系如果多 game 多到啊咁快打爆佢就冇得讲啦。 睇两样嘢，睇需求。第一，你大部分玩家都仲系 Switch 嘅游戏，如果你 Switch 年代主要卖嘅系实体 game。咁你冇乜咁嘅必要嘅，你少数嘅咪放住落部机先，或者用张细卡顶住先咯。 但系而家主机有 key 卡啊嘛。 但系如果你 Switch 嘅年代就已经系买开 download game 嘅话咧，咁你冇理由买多份噶嘛。咁你就可能真系需要你咯。咁啊，睇你睇用嘅需要啦。不过我嘅建议就系等得嘅都等得等阵先咯。 买张256嘅顶住当两嚿零水嘅挨到嘅。 又或者如果你真系256挨唔到顶唔到嘅，咁你可以直上一贴，反正都系512嘅两倍左右啫嘛。 呢、这个价钱未至于好有人接受，但我建议就系512其实 OK 嘅，512可以挨好耐噶啦。咦，512嘅价钱都唔算太过分。 吓，因为记忆体啊，呢类型嘅嘢咧，好多时啊，最大容量嗰嚿嘢咧，每单位容量嘅价钱咧。是会更加贵咗噶，通常都系，虽然而家都系，但系相差无几啦，叫做 OK 噶啦，叫做可以接受噶啦，咁样咯。 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就连我连消费速报都报埋啦，咁下个礼拜再见啦，拜拜。 Bye.